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我在大王归天之前同一批的部下自愿殉葬。 啊，殉葬？咁即是陪葬啫？咁咪即是俑？ 冇错，在皇陵里面有俑无数，天下的陶工用尽20多年的力量，人俑、马俑、各种的工器都不计其数。 咁活俑呢？ 我不可以确切，我只是知道一部分，一共有10个人。 哦，真的好犀利， 真的好伟大的建筑啊， 好犀利啊！ 呢度，呢度真的好犀利啊！ 我阿爹话呢一个叫做木马坑，嘿，仲唔算系好大啊？喺隔篱啊，有一个战场坑。里面全部都是战役的实景，在这里的3倍以上、啊、而地下的皇城中心部分呢就是皇宫，完全是依照地面上一样的格局和规模来建造的。 我向卓子望过去，他岌一岌头表示情形的确好像卓长根说的那样。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就说、啊、卓先生，我真系宁愿失踪1年半载，都真系想好好咁喺度开下眼界，得唔得啊？ 唔可以咁样嘅，我系专管战马嘅，所以皇陵之中嘅木马坑同埋几个有关嘅坑室，全部都系归我管。只不过其余嘅坑室，唔好话我唔知道要点样进入，就算知道，睇怕我都冇办法避开嗰啲机关。 咁照咁睇嚟，成个皇陵已经被发掘嗰部分系， 哎，我同你讲嘅事嚟，我亦都问过我阿爹呢一个问题吓，阿爹就话嗰啲坑室只不过系外边嘅再外边嗰层啊，一早就已经预计到会俾后世啲人发现噶啦，而真正嘅皇墓中心。连我阿爹都未去过 吓，凭着而家嘅现代科技，已经探测到成个皇陵嘅面积大概系56平方公里咯。 就连我都唔知道有几大，只不过我知道皇陵最重要嗰部分系深入地底100丈，10丈方圆之内全部都系水银围绕，而水银之外。是厚达3尺的铜墙，就算你有千军万马都不可以攻破。 这种说话无论是从什么历史记载当中看到都不会有人相信，但是他出自卓子之口，可信程度就很高。他讲完之后又停了一停就继续说， 我其实 听到嘅都只系一啲传说，真正嘅情形可能更加牢不可破。 卓此讲完之后，又向前行咗开去。嗱，佢沿住河流向南走，我哋跟喺后面。河水潺潺流过，咦？呢啲水，呢啲水应该系真正嘅水嚟嘅喎，佢哋系流动嘅喎。 我曾经问过我阿爹吓，空气系点入嚟？佢都唔知啊。我谂可能系引河水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将外边嘅空气带入嚟啦。 哦，原来咁。如果咁嘅话，亦都可以喺深山嘅深洞当中，利用自然嘅气流同埋气旋，将空气卷入地底。 但系我唔明白一样嘢，皇陵嘅设计系嚟埋葬尸体噶嘛？嗱，好似卓先生咁啊，隔咗咁多年仲系生勾勾嘅，咁当然系一个意外啦。咁皇陵里边需要流动嘅空气系用嚟做咩呢？ 咁你哋就唔明啦。如果呢个皇陵里边冇空气，万一大王翻生嘅话，咁点办啊？ 但系头先你唔系话佢嘅灵柩俾水银同埋铜墙铁壁保护到好严密嘅咩？系，佢如果就算可以翻生咁，咁我点样继续求生？点样生存落去呢？ 当然系有办法啦。我睇只有大王一个人先知道。 佢咁讲。我当然冇办法再问啦。既然只有大王一个人知道，问亦都系白问嘅啫。而且佢喺地底咁多年，睇嚟亦都只系喺木马坑嘅范围内活动，其余部分佢连去都冇去过。其中嘅详情自然亦都唔系佢所知嘅。沿住河流向前面行，一直嚟到河嘅尽头，而喺河旁边先至又见到。好似牌坊咁嘅一道门，推门入去系一个相当大嘅室堂，我哋就见到喺三面墙前边全部都系石制嘅架，喺架上边都系一卷一卷嘅竹卷，嗱呢啲系古代嘅书籍，而且数量非常之多添。我同白素互相望咗一眼，我哋曾经对马金发失踪五年嘅生活做过好多揣测，而家睇起身。我哋嘅猜测好合乎实情，呢五年马金花喺呢度一定曾经饱读古籍，咁先至奠定咗佢日后成为汉学大师嘅基础。穿过咗呢一个室堂，卓子推开咗一道门，跟住就系一条约有30公尺长嘅走廊，每一边都有五道门，除咗最近左边嗰一道门之外，其他全部门都系关实嘅。而那栋打开的门里面又是一间房，陈设就相当简单，有石床、石台，还有很多木马人用的工具和战马要用的盔甲等等，而且也都有很多竹简。 我们一共是10个人，当时都是自愿殉葬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准备以死相殉追随大王的所在。 咁仲有9位呢，可唔可以请佢哋出嚟都见下面啊？ 你可以推开嗰道门去睇睇。 我有啲唔明白佢咁讲系咩意思，但系我冇问，即刻一步跨过去，拱开咗道门。门后边系一间相同嘅居室，喺石床上边有一个人，佢身体缩成一团，但系并唔系普通咁缩成一团。而是真正地缩成一团，因为几乎所有可以弯曲的部位都弯曲了，以致看下去他身体很小粒，而头是不可以缩小，所以他的头看起身就特别大。我吓了一跳，这个缩成一团的人肉都不肉，眼睛半开半合。我望一望卓子，他叫我可以行埋去看真啲。我又行近了几步，离石床近了一点，见到那个人的样子相当后生，而且相貌很英武，如果不是他用一个这么怪异的姿势卷曲住在这里，从他手脚大小来看，一定是一个身形很高大英武的美男子。我伸手放在他鼻孔前面探了一探， 嗱，呢个人毫无疑问系一个生人嚟嘅，但系佢呼吸非常之慢，慢到简直唔可以想象嘅地步。佢唔通喺度冬眠？ 唉，我都系咁同我阿爹讲嘅，但系阿爹就话呢啲系药力嘅作用啊。 药力？咩药啊？ 系当时大王求翻嚟嘅长生不老药。 吓，长生不老药？我一听之下，简直好似喺我耳仔边行咗个响雷咁，擘大口，耐耐都含唔翻。 长生不老之药喺历史上当然有文章记载过，秦始皇一直喺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且坚信世界上有呢种药嘅存在。凡系自称可以揾到长生不老之药嘅方士、术士，都会受到好隆重嘅礼遇。其中有一个叫徐福嘅方士，声称海外三座仙山之中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就派了几千个童男童女等他带埋出海。有史学家相信日本这个国家就是由此产生，这些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当时几千个人所乘搭的船叫做流船，是可以承载几千人出海的船。当然这种船的规模就很大，可想而知在当时各方面的巨大工程都实实在在存在。虽然这种情形在两千几年之后还很难以想象，那长生不老之药，这个卷缩住的人吃了长生不老之药，卓子可以一路生存到现在，也都是吃了长生不老之药的结果吗？我心里面的疑团现在好像扭埋到一柱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想问一个问题，秦始皇50岁不到就死了，如果真的有长生不老之药，他自己为什么不吃呢？我明知道这个问题问了出来，对看起身至今还依然对他大王忠心耿耿的卓子会很不开心，但是我忍不住都是问了出口。卓子一听真的很激动地就说， 全部都是赵高那个奸人。 蛤？赵高？ 赵高自然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他当时权势很大，指鹿为马，莫敢不从。 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这样的语气来提及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古人，这种怪异的感觉又来了。赵高他当时做什么？ 大王广征天下方士研究长生不老之药，众方士聚商10年，药都是炼制成功进贡给大王。在大王想食又未食之际，赵高那个奸人他在一边跟大王说药效不知是怎样，如果是毒药的话，岂不是弄巧反拙，可以将所有的方士全部捉起身，先命10人施服，看这10个人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再作决定。大王就是听了这个赵高的说话。 长生不老之药原来真的炼制了出来，秦始皇本来是要吃的，但是因为赵高那番话，所以选了10个人来施药。这种情形又是从当时一定是曾经服食过的人的口里面讲出来。 大王叫我们服食，曾经讲我们10个人是他最忠心的老臣子，只要长生不老之药真的可以令人长生不死，他就可以同埋我们一起长生，所以当时我们感恩莫名，一口气就一起吞了这些药。 等等，那些长生不老之药是什么样的？ 是一种丹药，鲜红色，入口非常辛辣，跟住在口里面慢慢化了之后，吞入腹中就好像被火烧一样， 当时我汗透重甲，痛苦莫名。大王一见之下惊异之极，腹痛直至第二日先可以消除。大王以为若有剧毒，就将献药的方士全部处死，但是自从第二日起就毫无其他异象 了。那究竟那些长生不老药是什么呢？怎么制成啊？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药是那些方士炼制而成。唉，乳白的方士历时十载才炼成的长生不老之药，果真是有效的。但是就是因为赵高讲过这些说话，唉，真是误事啊。如果不是，时至今日大王依然雄风有存。 我听他这样说，整个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在这里埋怨赵高，我看所有人其实都应该多谢赵高才是。如果不是，秦始皇如果真的活到现在，那究竟是什么局面呢？我望一望卓齿一面忠心耿耿的样子，突然间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这样的坏脾气又来，忍不住想讲下笑。秦王呢就统一天下，咁吞并咗六国之后就尊称自己的皇帝。但是卓先生，你仲一直叫大王，当时如果咁系要杀头㗎喎。 我追随大王多年，一直都是称大王。你一种殊荣蒙大王的恩准，不过是素人而已。 那是哪一年的事啊？ 大王出秦之前那两年啊。 秦始皇出秦，在当时他所统治的版图上面兜了个圈，结果死在秦氏途中，直到回首都咸阳先宣布死讯。这件历史上的事件连小学生都知道。我跟着就问，就在这两年当中，你们吃完药之后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异状吗？ 毫无异状。等到大王落葬，我们十人陪同殉葬，治疗必死，亦都无畏惧之心。入了皇陵之后，我们只为大王之死而伤心。自从第三日起，就慢慢失去知觉。 究竟他们当时在失去知觉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心魔作战，常迷乱这心啊，想必。